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住配成双。 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院院七十 二变， 来访 有人要我 该 用 他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浙江一菜馆鳄鱼越狱，警方全力搜索，鳄鱼大摇大摆。咱们听听街坊们怎么说。你们谁吃过鳄鱼啊？ 你吃过？ 没有。 哦， 不是，到东南亚好像有卖鳄鱼肉的，但是不敢吃，一般好像 你是怕吃鳄鱼犯法， 他怕 抓起来有啪啪的。 什么叫抓起来啪啪？拿鞋底子抽啊。 这个鳄鱼 啊， 它不是鱼， 爬行动物啊。 那能吃吗？ 能吃， 听说挺补的。 不光是补，而且鳄鱼肉据说还治什么病，治哮喘还是什么，有那个偏方。 我跟你说啊，这个鳄鱼啊，本身说啊，鳄鱼在一个很脏乱差的环境当中生活，它不生病，得癌症那些病毒在鳄鱼身上是不奏效的。 对，鳄鱼一般长一身疙瘩。 你做实验了？ 没有鳄鱼癌。 对，而且鳄鱼呢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鳄鱼那牙呀掉了还会再生。 哎， 鳄鱼跟鲨鱼一样，鲨鱼的一生是要会长1000多颗牙，鳄鱼这一生可能长 10000多颗牙， 700多颗牙。 应该研究研究啊，这个。那以后咱们就不怕虫吃牙了，吃呗。 也不怕上岁数，掉牙就长呗，夸夸老出新牙。 但是前提是， 吃真的， 你得长一个鳄鱼那样的嘴。 谁说的？长成鲨鱼嘴也行啊。 不行不行不行， 鲨鱼得长下巴了。 他吃东西太费事了， 你看不见呀、啊。人家以为你往领子里边倒东西呢。 实际上这是嘴，牙在那儿。 你说我王大磊那话筒啊，就得捅在那个咽喉部位。 对对对， 早上吃油条从下巴块儿，一会儿咔嚓咔嚓咔嚓，跟削铅笔似的，油条没了。 这多好玩！ 好玩什么？ 真的，你这就火了。 火什么？ 你一出镜，电视台给特写，没有嘴， 这比没有脸还抢眼呢。 淡出声， 你是不能穿带领的衣服，一穿带领的，尤其那高领的衬衫。 我还不能抬头呢，一抬头看嘴了。 跑题了，跑题了啊！浙江金华有个菜馆，里面一条鳄鱼不见了，这一下啊，店主、店员都着急了，说 化了。 那鳄鱼呢？ 跑了呗。冰镇鳄鱼 那就得报警，因为毕竟这是个危险的生物啊。刚才 带领的衣服，一穿带领的，尤其那高领的衬衫。 我还不能抬头呢，一抬头看嘴了。 跑题了，跑题了啊！浙江金华有个菜馆，里面一条鳄鱼不见了，这一下啊，店主店员都着急了，说 化了。 那鳄鱼呢？ 跑了呗。冰镇鳄鱼 那就得报警，因为毕竟这是个危险的生物啊。刚才说了，这嘴巴这么大个， 这鳄鱼啊听说是1米长，但是呢相对安全一点是什么？鳄鱼那嘴是拿胶条粘上的， 给缠上了。 胶结实不结实啊？ 结实结实。 不好说， 说这个重30斤的鳄鱼一米长，说不慌不忙，大摇大摆的离开了菜馆，消失在监控里。 哎，这走着四六步，这鳄鱼就出去了。 嗯， 警方只好全力搜捕，但是到目前呢，还没有看到这条鳄鱼去哪儿。 嗯，鳄鱼肯定去有水的地方了。 反正街坊们都说，看了这新闻才知道有人吃鳄鱼，以为这都是保护动物呢。后来也有一些街坊给这位街坊呢解释真相，说咱们国家啊是有一些人工驯养的鳄鱼，它的驯养繁殖申请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进行商业性经营利用，这种是可以吃的。但是如果说保护的野生鳄鱼，你比如扬子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你要是敢吃了，大磊， 对，就如同你打了国家一级演员一样， 杨子可能站起来骂我。 这个比那还严重一些啊！ 对， 他比国家一级演员啊更难得。 这倒是实话，关键是不好繁殖， 因为他繁殖不出来国家一级演员。 街坊们都说了，是不是鳄鱼去野区繁衍了？不打游戏的话，听不懂这句话吧？ 这鳄鱼升级了， 鳄鱼乱带节奏。最近这新鲜事儿挺多的啊，好久都没看社会现场了，要不然咱们仨 看看咱们最喜欢的节目。 社会现场， 我们长了 新版的。 大家好，我是侯宝林，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社会现场。好久没见了，大家好吗？ 没听过主持人这么问，也不谁没见谁。 没钱上交给老婆，这位男子可活生生的被逼成了戏精。他到底演了一出什么戏呢？咱们瞧瞧去。这就是成都男子文某。 大家好，别瞎说话。 文某每月工资都按时上交老婆，但一个多月前公司将他辞退。文某不敢告诉老婆，每天还装作上班的样子。慢点走啊。 嗯， 晚上几点回来呀？ 嗯 你是嘴拿馒头堵着呢吗？ 哦，5点。 等你哦，今天交工资哦。眼看又到了要上交工资的日子，文某那天拨打了110。 喂， 喂， 什么事情？ 今晚同事， 你好， 我是经常抢劫的。 什么？好好说话。 抢劫？ 在哪儿？ 就在我这儿，人抢了我3000多块钱。3000多块钱？ 哦，好，你等，我马上出警。你好， 你好， 您在哪儿被抢劫的？ 这儿。 按有监控，几点？ 1小时之前吧。 1小时之前，去调一下监控。 是，队长。 您看清对方的容貌了吗？ 没有，拿着刀呢。 我问容貌跟拿着刀有什么关系？你要说蒙着脸没看清也就罢了，他拿着刀你就看不清了。哦，体貌特征， 挺高。 多高？ 不胖。 多胖？ 黑头发。 队长。 啊，怎么样？ 没有监控。 怎么能没有监控呢？ 受害人提供的那个地点，我们检查了，这个地区没有监控。 没有监控，那么我们只能走访群众了。当时您被抢劫的时候，周边有人吗？ 没有， 就您一个人。 嗯， 哎呦， 抢钱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认识。 谁啊？ 以前的同事。 哦。 我骑摩托车。然后呢，这个有一白色小车紧跟着我，然后呢给我别下来了，啊，拿刀对着我，抢了我3000块钱。 啊，您具体说一下怎么拿刀怎么抢吧。 就是我骑着车，我就掏掏掏掏掏掏掏掏掏掏掏掏，然后那个车滴滴不是，哎，小子，老秦，拿刀堵着， 哦， 对着这儿。 啊，我听说您跟我们一同事说，您还被挟持到这个白色的轿车上了。 是，给我拽在这车里边，然后跟我说不给钱就不让我走，就让我不看见明天的太阳。 车号您记住了吗？ 没记住。 那仨人您看清了？ 对，他们 有一个是同事是吧？ 对对对，好，对。 另外俩人呢？ 不是同事。 好，那咱们顺藤摸瓜。 他们抢了我3000块钱。 好，不重要了。 队长，你先去摸瓜。 您顺藤去吧。 我继续来盘问一下，那么之后呢？拿到钱财之后，他们怎么样？ 他们开着那个车就走了，给我推到道边上了，摔一个屁股。 你不是跟另外一位民警交代说，他们把你原路送回到公司的门外吗？ 哦，这段我忘说了，就是他这我当时就懵了，还给我带一个什么什么，我看不清路，完了给我倒就给我推下去了。 我想明白，应该你去摸瓜呀。 你回来了。 对啊。怎么 我摸瓜去了？他又说什么了？ 队长，他这个前后矛盾。 哦，

106.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 小猪大雷，新生报道，有一段时间了，这让我想起了你们上学的时候。 那你说的干嘛呢？ 上学的时候你们最不愿意开学了，你们俩的爸妈呢是最喜欢开学了。 我们家长为什么那么喜欢开学呀？ 熊孩子领走 了，一开学早上8点就给你辱到学校去，哎，到下午4点半才把你给撤回来，当帮件这一段时间你把你妈放羊了。 我爸我妈都待业了，我也上学。 没有，俩人庆祝一下嘛，炖个鸡呀、啊， 吃个鸭、 啊。 合着我在家都不好意思给我吃， 要不然就俩人互相推，你放你妈那儿，别，你看吧，要不放你妈那儿。 这个俩人是亲儿子吗？这个 这俩人 俩人是亲两口子，怎么是亲儿子呢？ 养活我这是亲儿子吗？怎么都不愿意理我？ 是什么呀？因为咱们小的时候啊淘气，家长呢年龄像你爸你妈呢年纪有偏大，是不是？人过七十古来稀。 等会儿，你说是我爸呀，是我爷爷？ 等你这个上大学放暑假，真看不住你了。 上大学，打小学都是看不住。 哎呦， 他俩的体力能跟得上他呀？ 这拿铁链子拴着，铁笼子闷着， 怕我咬人，给家里惹祸是吧？ 你爸还有个名言呢：你若军训，便是晴天；你若放假，便是雨天；你若发问做作业，就是开学前一天。 我若是谁？ 你小名儿？ 哎，有一阵你还住校，那天 你知道你爸你妈为了让你住校费多大劲吗？幼儿园整托到学校住校，然后大学寄宿， 送多少礼？ 单位有宿舍， 不是？ 然后 找媳妇儿，住媳妇儿家。 要这心思，当初不生我好不好？ 还是爱你的，你不能那么说啊。 我没看出来。 你看，像小柱也是。好不容易送到寄宿学校了，那老师说这寄不了，你爸你妈 寄不了， 寄放吧。 小花，那你上寄宿学校，你们家怎么庆祝的？ 我没有上寄宿学校，很遗憾。 为什么？ 爸爸妈妈舍不得。 对，直接给他送出国了， 爱都爱不进。但是说到这个开学，我觉得这个家长和孩子的心情确实是差异比较大。 哎呀，两股道上走的车。 这个学生一般都喜欢玩，这会儿不爱上学，尤其是一个假期就玩疯了，所以说这一上学校还挺不适应。尤其是这个9月份这开学跟那个冬天开学不一样，他开完学之后还长一年级。 哦，就是到看节的年级。 那您说的是我们。 我长2年级，我跳班了。 哎，我记得那会儿你们还小啊， 你岁数也不大。 门口碰你们俩聊天，小柱说：“我给你讲一个鬼故事，快开学了。”王大磊说：“天哪，好恐怖，好恐怖！” 不是，等会儿 两个 他给我讲一恐怖故事也算罢了，他给我讲一鬼故事。你看我快开学了，鬼在哪儿呢？ 后来又看着你们在门口聊天呢。小柱说了：“真希望开学的时间是2月29号啊。”大磊说：“哦，那就是4年一次哦， 跟奥运会一样。” 但是你们说来说去，还记得你们就是第一次大学报到的时候啊，父母来了吗？ 来了吗？ 父母跟你们来了吗？ 小学报到可能还送一趟，到中学都不跟着了，大学就更不跟着了。 没跟着，那些行李都是你自己挑的。 本地人上本地大学不需要挑行李， 但是你的校区在外地，我非得把你支到外地去。你在大学城上学？ 上学？我考技校。 不是你吗？那可能是小柱，因为小柱这身板吧，他到这个学校里报道可能 更合适。 报不上。 报不上。